2017年3月18日就是 MyRadio 的十周年。我应技术人员的要求，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讲我对 MyRadio 十周年的感受。MyRadio 其实好像一个我自己生出来的小孩子一样，咁我至今都无儿无女啦。咁所以如果喺成长嘅过程嚟讲咧 ，MyRadio 就等于我自己嘅亲生仔。咁睇住呢个亲生仔喺十年入面嘅成长咧，事实上我自己系相当之开心嘅。所以而家无论出边嗰个情况系点，或者我哋呢个台遇到啲咩困难咧，到咗十周年，我哋衷心讲一句。我是希望 MyRadio 继续成长，令到我一日看到它成为一个健康、快乐和不断进步的人。 MyRadio 呢十周年生日快乐啦，咁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Radio 啦，咁 MyRadio 就长做长有，越做越大，继续成为全香港最有质素的网台。MyRadio 生日快乐， 祝 MyRadio 唔单止一个 radio。 希望女廁的廁所咧嚟緊就會矮翻少少啦，適合翻我。好高㗎，其實。 咁我希望咧就達人在線同埋 MyRadio 咧做到佢死嗰一日咧都仍然做緊嘅。 咁好長命喎、啊，咁樣。 同埋你嗰嚿嘢，你嗰句嘢關呢嚿嘢咩事啊 ？MyRadio。 哦，好啦，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唔係依邊喎，喺你前邊。 咁好強點做嘢？頭先我明明諗傾好咗話用呢邊呢個鏡頭，咁我哋塊面會尖啲嘛，好似嗱你睇下 ，Hello， 成個 shape 走咗出嚟， 咩 shape？ 你係咪應該拿個頂帽？ 喂，呢、這個角度如果有女坐呢度係偷拍嗰啲嚟嘅，係 咩？ 係啊，高炒咁啊！你坐低啦，做乜嘢啫？你而家 我頭先食完素魚蛋啊，我想企 成日喺度想騷嘢，你真係 我騷乜嘢啊？淫 賤到不得了， 我騷乜嘢 ？OK。好啦，可以翻翻過嘅，真係唔好講。係啦，嗱咁啦，頭先咧，我想講乜嘢？我講乜嘢？ 你嘅心情啊？ 係啦，我想講一講我個心情嘅。 我聽過好多次喎，其實 你聽過好多次，人哋未聽過嘛？係 咩？ 係啊，咁其實咧，我係喺慈雲山長大嘅。 慈雲山。 咁小學係有六年嘅，要讀六年嘅。我係讀咗八間小學嘅。 都是六年里面完成的嘛， 是的，因为我老豆呢就做地产，咁当年呢地产呢就好蓬勃，佢赚少少就搬，赚少少就搬，赚少少就搬，咁就搬搬下，我由九龙区搬去香港，香港搬过几十个地方，跟住再搬去新界，新界呢再搬入去洪水桥，有牛的嗰度嗰阵时，跟住再先就天水围，哇，跟住再到自己懂事出嚟啦，又搬又搬，哇！真系呢一生人都系 喺搬屋系一件好凄惨嘅事嚟。 系，咁但系冇办法啦，条命系咁，系咪先？我哋又冇钱买楼，系咪先？ 系嘛？ 系啦，迟啲有噶啦。 系嘛？ 其实我觉得买楼好戇鳩，即系咪唔知我呢啲，我哋买唔到楼嗰啲就会买楼好戇鳩。 系咩？我唔觉喎。 唔系，其实 我 冇噶啦， 系买楼。 唔系香港咧，我觉得即系。算罢啦，我都系买嘅话，我中意泰国， 系咩？ 我要拣泰国。讲翻我新平先啦，我新平咧就系、是、一毕完业出嚟啦，两年之内我转咗18份工，全部都系做 sales 嘅。 咁、嗯、吓、啊、你俾人炒嘅？ 细个嗰阵时咧，唔系，我系因为嗰阵时我哋见工系好容易嘅嘢，咁啊，咁希望尽快揾到自己条路啦，系啦，咁我又做个七仔啦。嗰陣時，僆仔做七仔， 七仔我都見過。 跟住去咗有間叫金絲影視快線，有冇聽過？一畢完業讀完書出嚟就做，咁咩嚟嘅？租碟嘅錄影帶同埋碟，碟咧要攞出嚟咁樣反俾人睇。咁你估下我最中意做個拍係邊個位？喺嗰度 睇四仔。 其實咧，我哋有間房嗰陣時金絲叫 at 豆房。 咩嘅 ？Adam 即系成人咁嗌，咁我哋呢个咁又会有一个即有一个动作就系抹抹嗰啲咸带。 吓、啊，真系有噶？ 咁要清洁噶嘛？ 唔系真系有呢间房噶？ 有噶，跟住去抹抹完之后咧，即系睇下啲封面啊各样，咁同埋有一个环节我都好中意嘅就系 check 坏碟或者坏带，咁要 check 翻佢 mark 翻几分几秒，跟住就 send 翻上公司咁样嘅。咁我专拣嗰只咸带嚟 check。 看得出啊，你份人都是这样啊。 不是啊，我想增即是增进多啲知识啊，当年是贫乏的嘛呢方面。 是 啊， 即是有冇。 那时没有 DisAV 的嘛，所以是。 啊，你成日看的。 我们当年是做僆仔是很痛苦咯。同埋呢嗰时呢我哋返學呢交换嗰啲鹹帶呢嗰、那个鹹帶个面呢呢度呢我记得我同我寫欢乐满东华我屌咗欢乐满东华。 但你 嗰饼嘢鹹扁嚟嘅。 你参考咗咁耐即係有冇增进到啲知识呢 你唔好问我呢方面问题呢个係健康嘅节目有增进到嘅。 咁你又答我。 係啦咁就好啦，講完嗰啲無謂嘢之後啦，咁我就翻翻去做嘢嗰度啦。咁其實咧，我見到依家啲人翻即系上堂，即系叫做係見工啊，同我哋嗰陣時見工啊。即系我嗰陣時如果有專長咧，我會寫見工咯。我專長係見親都請，九成請。你話咩 send 咩 CV 啊嗰啲，因為好多求職信我冇 send 過，我咁大個人一封都冇 send 過。我係睇咩咧？嗰陣時有本嘢叫一本便利，即系而家嘅 Face。有冇听过一本便利？ 有 一本便利里面有一本叫《青云路》， 咦、欸，有呢样嘢嘅《 青云路》咧，嗰本嘢咧系专系有咩工咧，就喺嗰度登嘅。 嗯， 而且啲工系型啲嘅，系啦。报纸嗰啲咧，反而我都少睇，系《青云路》。我《青云路》见亲份份都请，我一日系见七次工可以去，跟住拣边一份，觉得个地点、时间、人工最捻笋嘅就去嗰度做。甚至乎我会去嗰间嘢度睇下啲女啲質素得唔得，我先至会去决定。喂，呢间嘢啲人靓仔啲，型啲，呢间嘢即系我咁样去取决嘅。嗰阵时拣工拣到咁样，系人拣工嘅。 但系你嗰阵时多数都系 我佐丹奴做过 ，Bossini 做过 ，K-Swiss 做过 ，Chevron 做过，跟住其他嗰啲就不知名。快图美我都做过。 但通常不是踩上门的吗？现在通常是想问请不请人的嘛？ 踩上门不是那时候呢我们是有那篇东西，打个电话 number， 他就约我上去见，一日约晒的，就一条龙这样见晒。 哇！ 他问那些问题呢全部 exactly 一样的，就是什么呢？为什么要选我们这一行？哦，因为我觉得他发展空间比较大一点啦。其实百搭的这句赢够眼， 升职机会多啊！ 八搭系啦，系啦，咁就唔好讲升职机会，你咁又咁你又夺啲，你话发展空间大啲啦，点捻知你发展乜烂嘢？总之其实发展空间大得咯。跟住就会问，点解你都会点解会嚟我哋呢度做咧？咁多间嚟讲，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你嘅牌子，系啦，咁我希望可以喺。我一个喜欢我自己喜欢的品牌里面工作，哇屌！你百搭的飲食又得，做乜乜都得，做乜乜都得。 你仲要着埋人哋件衫啊？ 系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令到对方觉得我好 power 呢样嘢，嗰件事屌到间间都系咁讲噶啦，系啊。 依家 都 work 嘅，其实依家都 work 嘅，因为而家啲僆仔仲更加同以前嗰啲冇得比。依家嗰啲更加连讲嘢都唔捻识讲。 佢会问埋佢公司嘅背景噶，试过见工系。 咁讲真的，你咪做下 research 咯啲嘢。讲真的，仲以前我哋边有上网啫？ 啊！ 你依家你临上去之前半粒钟，你睇睇个手机，你知啦嗰啲嘢系咪先？以前我哋边度知啫？不过我哋都有潮流触觉嘅，即系譬如知道喂呢个品牌系边个卖广告嘅，咁我咪讲下咯，可以系啦。咁所以都。不过冇嘅，醒就醒，知嗨就知嗨，冇得讲嘅，即系呢啲系整定嘅。咁好啦，咁我做完嘢啦，咁出嚟，咁跟住做完快同美啦，快同美最奀嗰阵时，因为嗰阵时要去喜剧之王训练班嗰阵时，快同美就最舒服。六嗰阵时快同美就系6000多蚊嘅。 哦， 譬如嗰啲 sales 全部过万噶啦，已经。但我真系唔明白我 点。你嗰阵已经过万啦。 过万啦，10600多噶啦，嗰阵时。系啊， 几耐之前啊？ 咪讲紧十几年前。 我做紧嗰阵都仲系几千蚊嘅。 咁你戇交咯。我只系讲紧你戇交咯，做 sales 不嬲都系 keep 住咁上下人工啦。 吓、啊，我 keep 住一万楼下。 咁跟住咧就我讲咩？系、快同尾咁啊，特登因为佢舒服啲，同埋可以就到我去喜剧之王嗰度嘅时间玩啫嘛，僆仔啊嘛。咁跟住，但系對於我嚟講，嗰度影響我一生嘅，係啦。咁跟住就講下，就跟住就真係出嚟兼撈嘢啦。咁日頭咧就去呃保險啦。點樣呃保險咧？嗰陣時佢，我記得佢出 六千多元給我、 嗯、 借回開會的東西。那單呢，那時候我們 做假單的，即是自己，即是自己寫自己家人，跟住供三個月，那就斷。那這份工作是做三個月的，說明是是啦，如咁样去呃呃钱嘅啫，系啦，咁我哋嗰阵时成班嘅，跟住下昼咧就翻边度咧，咁嗰阵时有个叫互动电视 ITV， 即系其实应该系 Now TV 嘅前身嚟，系啦，咁嗰阵时已经系有互动电视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上去咧敲门啦，我哋第一代上去敲门，叫人哋登记，登记就50蚊一张，跟住佢临尾改制啦，我哋4000蚊底薪嘅，净系晏昼翻去开会啫，日头开会，晏昼就成班翻去。开完会咧，跟住成班去卡拉 OK， 就唔肯使做啲单咧。之前嗰两日已经做定晒喺度噶啦，全部假嘅啲单，坐喺楼梯口。其实譬如佢叫我哋做爱民村啦、扫街啦，咁正常你边度边度我哋唔会嘅。我哋成班由朝到晚饮茶，周围睇戏嗰样，啲单咧系一早已经登记晒噶啦。我唔记得有一次去马来西亚，我咁大个仔第一次自己去旅行，跟住就同嗰班友仔一起去。之前嗰两日咧出紧粮喎，翻紧工喎，之前嗰啲单全捻部做捻定晒喺度，几捻开心嗰阵。 边个启发你咁样做嘅？ 咪嗰班贱人咯，嗰班贱友啊，咪贱人啊，贱友系啦，哇，几开心！跟住临尾公司转制先成班唔做啫嘛，系啊，临尾公司 转可以咁， 临尾公司转制就系话要 confirm 嗰张单佢安嘅，先至俾100蚊你。依家我哋之前登记都有50，嗰阵时个我哋个个屋企平均有5至6部互动电视喺度，我房就登记一部，跟住隔篱房就登记一部，跟住我厅又登记一部，系啦，即系都几。 但系要俾钱，唔使俾。 唔使俾钱噶，佢有个条款系唔知到3个月之后先开始俾咁样噶嘛。 哇！ 总之系好捻贱嘅，跟住我哋到三个月以前就 cut 捻咗佢咁样咯。系啦，跟住就再申请咁样咯。嗰阵时都几好玩噶，咁跟住就夜晚，你唔好以为完咗，我夜晚去翻会所嗰啲咧，桑拿系啦。咁嗰阵时咧，我做个职位叫 locker 制 ，locker 制即系外边有条捻样嗌欢迎陈生两位，跟住我哋就喂陈生喂，食饱饭啦，就帮佢挂衫啊，讲咗啲系啦。嗰阵时我都有个拣择噶，我特登咧。就揀一間是尖沙咀在北京那間、嗯、是啦，我那間嗨嘢嚟嘅，趙世珍啊，邊個啊黎瑞恩以前的老公啊，張柏芝的老豆啊，全部都是呢些人嚟嘅。嗰陣嗱，我的人生轉捩點就喺嗰度，就殯儀館的老闆嚟沖涼，咁我就招呼佢嘅。咁一直咧都系以前咧都系我啲经理打压我，唔捻俾我掂佢嘅，因为佢有绳噶嘛，就有条友咧就系咁 mark 住佢行嚟行去咁样，有咩绳就绳嗰条扑街嘅。咁跟住好啦，公司咧种族大屠杀就转咗老细炒人啦，就炒剩我，因为点解咧？嗰阵时我咧就 系 叫做最新入嚟嘅，但 系 又识晒啲机器、啲水池、啲机器啊、啲泵啊点样运作，又知道边个客系边个，边个系边个，咁啊留翻我条狗命喺度啦。咁啊，升我做主任仔。咁嗰阵时，僆仔以为哇，做个主任仔得啦，劲啦。嗰阵时我同好多骨妹全部系 friend 底嚟嘅 ，friend 底咋 ？friend 底系啦，冇咸湿嘢，你唔好乱谂嘢。嗰阵时我系好捻靓仔，我唔需要呢啲嘢嘅。OK， 系啦。咁咧，跟住咧，同而家一样都系咁捻靓仔啊。OK， 咁跟住咧就到系啦，跟住咧呢个老板到我接手啦。阿仁良就系啊，以后我招呼你啦，咁样阿咩哥咁样啊。咁跟住咧，佢永远喺后门入嘅。佢嗰阵时咧好劲嘅，就系咧啲女入嚟咧四个 high， 好似马场嗰啲叫走行沙圈咁样咧，喺佢张按摩床嗰度，佢坐喺度咁啊，担住个雪卡咁样，我仲记得佢个样。咁啊，跟住咧佢就喺度行个圈。望住 行， 望唔系嗰啲女啊，行、 okay. 个圈望过四个 high 两嚿，即系唔使做啲乜嘢噶，经过打个招呼，俾佢望完两嚿，系啦，佢一个月充30-40万粮噶，傻皮都甩啊，大佬！佢见到边个阿叔啊，边个识噶，又话张单入捻埋佢数咁样嗰只，都劲啊！对我嚟讲系风云人物嚟噶，咁跟住。咁當然啦，每一次我護送佢落去樓下嘅時候咧，佢都整5嚿嘢俾我嘅，哇，好勁啊！嗰陣時500蚊，我一日都係揾200-300蚊到啫。 佢仲嚟一個月嚟好多次喎。 係啊，佢當呢度屋企咁樣噶，咁跟住 依家我大个仔，我梗系明啦，即系我梗系明佢当时嘅感受啦，即系佢哋嗰啲搵好多钱噶嘛，咁冇啦，咁跟住有一日咧，就突然间公司同我讲，阿仁啊，你我哋可能要炒你啦，咁样嗰样系啦，咁跟住我梗系好沮丧啦，咁跟住咧就系、是、到呢、這个咁我佢又嚟啦，咁我就同佢讲阿咩哥啊，咁冇啦，公司我后日。冇做噶啦，即系做埋下走噶啦咁样。跟住佢仲话：，喂，系咪我？因为佢哋一个月赚一次数噶嘛。咁我话系咪我未找数关系啊？唔关你事，系我佢哋而走。阿仁，我一早都知道噶啦，搵你做完慢工再走啦，傻仔嚟嘅。咁跟住走啦。咁跟住咧，咁我嗰阵时日头咧冇保险报咗冇捞之后咧，我日头咧我报咗演艺学院嘅。系啦，咁跟住咧，咁跟住我又同佢讲，我日头做紧呢啲，读紧呢啲嘅咁样各样。咁跟住佢话。好啊，咁你依家点啊？谂住咩打算啊？咁啊冇出去搵嘢做咯。你搵紧几千一个月啊？嗱，我哋呢啲醒目仔咧，一听到呢句嘢咧，叮，即刻我知道有人，我 feel 到有人想带我走，我 feel 到。咁我就话我唔系搵好多啫，系咪先万零蚊啦咁样咯？系啦，咁跟住你识唔识晒相嗰啲啊？叮，咁我知道机会嚟啦。咁我话想做紧个快图尾啦，但系快图尾 你唔使晒相， 我系唔使晒相，我系收紧嘅啫。O K， 同埋客户服务嘅，咁但系都叫我做个晒相啦。我做快图尾，好得你跟我过嚟。咁我就谂住，即系我冲咗先啦，大佬，你得你。跟住佢就俾张卡片我，哇！我揸住嗰张卡片，我怀住喜悦嘅心情行翻去公司，我俾佢哋睇，你睇。哇！阿仁你发达啦，点点点啊！咁嗰阵时讲到，喂，殡仪馆啊，推嗰啲私藏啊，五皮嘢一个月，系啦，哇！我嗰阵时我阿爷啱出殡，我见到个 GTR 佬拍紧咗喺钻石山殡仪馆门口嗰条斜路嗰度，哇！屌你老味，呢啲全部揾到嘅、啊，即系嗰个喜悦嘅心情，我揸住张卡片，我走去尖沙咀海旁，我喺呆忍咗几粒钟，系啦。一收工喺尖沙咀噶嘛，我咪行去海旁咯。咁啊，真系啊，点咧？见唔见咧个心情好战战兢兢噶嘛？因为呢个人系好恶噶，好有霸气啦，唔好话佢好恶啦。 但系佢对你好好喎。 佢对我好好噶，我唔记得嗰阵时咧入房，我话喂入房，咁我帮佢，咁我正常我做我啲位要帮佢攞起只鞋，咁可能要帮佢擦一擦佢咁样啦。我一攞只鞋，即系我哋会有个擦鞋房、擦鞋嘅地方，咁帮啲客擦一擦嘅。 哦， 系正常嘅服务性行业。咁我跟住攞起呢对鞋就，佢突然拍我只手，唔好做呢啲嘢，咁样喎、哦。咁我仲记得，我即刻跌翻对鞋落地，喺，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啊。佢话唔好做呢啲嘢，咁样同我讲、哦。咁跟住，哇，我好记得，因为佢依家死咗噶啦，已经佢走咗噶啦。咁所以，但系呢啲嘢呢一世都喺我脑里边咯。咁跟住咧，就其实我唔记得咗《殡仪反击战》，我有冇提过？咁但系我觉得都唔记得噶啦，你哋系咪？我自己都唔系好记得啦，唔讲嘅话。咁跟住咧，应该冇讲过，因为《殡仪反击战》应该讲过后边。扑咗街之后弹翻起嗰件事，之前呢啲冇讲过，前传呢个系，咁跟住咧就啊，我真系揸住张卡片，咁我就行去殡仪馆，我话唔该，我想揾佢咁样，吓你揾佢啊？你楼下嗰个已经惊惊地噶咁样，咁啊照上去啦，照镜啦，跟住咧佢上到去，佢竟然唔记得咗佢俾个卡片我， 哦，咁但系你已经俾人炒咗啦， 唔系佢唔，即系佢系一个大人物。佢俾咗好多卡片人哋，系我哋啲小人物先咁珍而重之啫。 O K， 咁佢唔记得我系好正常啦。咁我佢同我讲，佢话其实咧就我觉得冇嘢啱你做，我净系晴天霹雳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谂住人生转捩点系呢个位噶啦嘛，系嘛？咁同埋见到啲嘢，你嗰阵时我见到啲嘢咧，我觉得自己冇可能会识嘅，同埋我冇可能会喺呢一行生存到，即系太劲啦啲人。咁跟住佢同我讲，佢话我又唔想你做出纳，其实我都唔知咩叫出纳嘅。咁咁我就不如你试下晒相啦，咁样咁上咗去。屌喇声嗰阵时仲黑房晒相，唔系电脑喎，要熄晒灯，有啲红灯咁样，系啊。唉，个其实我极度唔想做嘅，咁但系冇办法啦，入门。咁跟住第一日翻去咧，就佢带咗佢堂细佬，就系嗰度嘅主任嚟嘅，即系殡仪馆嘅主任嚟。佢带我行匀晒成间殡仪馆。哇！我人生即系嗰下充满经历，我行我终于人生第一次行埋晒成间殡仪馆。哇！嗰阵时啲停尸间啊，壮观度啊，好似南京大屠杀咁样。 有冇惊啊？ 怕 不怕？沒怕，我很興奮整件事。 哦， 是啊，即因為第一人家周圍望著我，我以前是沒有人去 focus 我的。 是 我是自從跟了他那時候， 有人說我 我是他私生子，有人說過什麼什麼，總之是我是一個很特殊的身份，個個都 focus 我，而且沒有人敢得罪我的。我記得我那時候還在一個殯儀館最大的禮堂那裡，咁同佢喺个大礼堂入面玩高尔夫球喎、啊。佢摆卷厕纸喺地下，跟住攞个碌竹呢喺度打。哎呀，知唔知咁样玩喎、啊。跟住冇人夠膽行埋去。跟住佢个堂仔都话阿哥唔好玩啦，费事阿吴太话，即係费事阿边个睇话啦咁样。咦，我咪最多赔返卷纸巾俾佢，好有霸气喎、啊、嗰陣时。殡仪界冇人唔识佢係一个人物嚟嘅。係啊，嗰陣时我咁依家當今世上，當今世上，依家如果講惡人，佢真係未有邊位及得佢，係啦。咁好啦，唔好理佢啦。咁跟住咧，我嗰陣時咧，跟住我就話：哎呀，跟住我仲要夜晚去護送佢哋做保鏢啦，做阿龜公啦咁樣啦，即係邊個阿叔啊乜乜乜，跟住就幫手車佢哋翻屋企啊。 司機 係啦，咁嗰啲阿叔都唔知佢 Q 曬邊啦。咁跟住到而家，咁我人生第一次揸車都係佢俾架車我揸。跟住我有一日啦，我仲记得，跟住佢话佢离远望到架车，阿仁啊，即系我拍咗好远，阿仁啊，你望下，你离远望下，你个车嘅车头系咪歪咗？我咁再望下，我以为错觉啦，个头真系咁样歪。 点解嘅？ 我可能撞过嚟，或者我可能扭得劲嘅， 都唔知。 佢成架车斜，即系个车头系咬咗噶。跟住系咯，咁样我冇啊，冇撞过。跟住佢自己都喺度笑。咁嗰架车公司车嚟嘅啫，咁所以佢都冇话特别去责怪我嗰样。但我手车系佢系喺佢嗰度练翻嚟。 咁就惨喎，而家都搞成咁。 依家劲嘅，依家我咁啊好啦。咁跟住到咁，我有日同佢讲啦，大佬啊，我依家咧都唔想。做咗三個月，我唔想即係再嘥時間，即係夜晚陪你出嚟做，即係衰啲講，我做柴仔啦，都冇所謂嘅。嗰陣時我同咧夜總會嗰啲媽咪啊、女女啊，嗰陣時興 ICQ 嘅，佢哋全部都係我啲 ICQ fan 嚟嘅，佢哋會喺我度收風咯。喂，今日啊，老闆想唔想嚟啊？點心情好唔好啊？咁樣各樣嘅。因为如果心情好咧，佢哋会列队，有啲优咗色都会翻嚟嘅，都话 say 个 hi 两嚿啦。咁你谂下去到夜总会仲点止啫？ 咁你 佢如果唔系佢，我真系要多谢呢个人。如果唔系佢，我呢一生人都冇机会去中国城同埋大富豪，因为而家执捻埋都冇得去添。唔系啊，我唔系要咸湿啊，唔会咸湿嘅，你系会见识到哇！即系你以前咪睇嗰啲戏咧，讲中创嗰啲咩服咩舞厅风云啊，类似咁嘅嘢咧，拱开道门咪成班行出嚟，好晚装嗰只嘅。喂，嗰阵时真系呢啲嚟，一拱开，哇，屌咧，就系呢啲嚟，纸醉金迷啊，欢迎咁样，或者同埋成班一齐向前行啊。 有啲 你系睇到佢一早早妈咪，跟住带住啲女，即系咁样。 分批嘢要。 我唔系讲咸湿啊，系嗰个眼光咧，你系我谂呢一年青人呢一世都唔会机会接触到。依家嗰啲唔系呢啲场嚟。系啦，咁我讲俾你听，系因为我即系我见过啦，呢啲嘢怕咩讲俾你听咧，系咪先？咁跟住好啦，咁跟住到嗰阵时我仲孭住书包，日头放完学之后咧，咁啊跟住落去中国城，那个叉仲话，即系我特登喺另外一边上嘅，费事喺正门嗰度入，佢认得我噶啦，已经知道书童噶啦。咁但系我觉得都好呢、這个经验，呢、這个经验都好宝贵。到而家今时今日咁大个仔啦，一次自己亲身自己去揞荷包一次，我都未试过。 为什么呢？你应该比得起的。 咁梗系比得起啦，即系咁样执埋啦，其实， oh, okay. 其实执埋噶啦，已经咁呢一个好好嘅见识啦。咁好啦，咁啊讲完夜总会篇，咁跟住咧就翻去，我同佢讲，我唔想再咁样啦，我想真系学翻啲嘢咁样。咁佢话你咁你想做乜嘢啊？我想做堂官。 哦、oh, ，你已经知道嗰阵时系咩嚟噶？ 知啦，识乜分啊？我要做堂官，因为堂官咧系客户服务员。我好，我夠膽話俾你知，我一個禮拜會上手，因為我有客户服務底咁樣啦，係咪先？佢話唔得，嗱，佢呢個唔得就改變咗我一生啦。佢同我講話，嗱，呢個殯儀館嘅法事簿係我嘅，咁如果你要做堂官咧，我要交代人哋去照顧你；如果你做南和師傅咧，咁咪直接我照顧你。 嗯， 其實我係唔想嘅，因為我覺得好難嘅做南和佬。 有一篇嘢千字文咁 样，咩一篇啊，一大本啊，仲要系 N 个人玩你啊，跟住你睇睇见到嗰条破地狱嗰条友咁样打关斗，黐线嘅点做啊？ 冇可能。咁跟住我话唔好啦，冤咗两下之后唔得，你一定要做。佢讲咗一句：，喂，做啦，几个钟头都等于你一日，等于你两日人工，两日。因为嗰阵时佢出粮俾我咧，佢喺佢自己嘅零用钱里面俾我嘅， oh. 公司冇一份钱俾我嘅，系啦。我唔记得嗰阵时佢俾咗6000蚊，跟住未计后下嘢咧。咩叫后下嘢咧？譬如叫我买一沓嗰阵时100蚊五只 VCD 啊嘛，买去佢屋企，跟住佢就会俾唔够我，唔使找咁样嗰啲咯，系做呢啲嘢咯。咁 我都好，都成皮噶咯， 冇咗自己嘅，但系因为我系24小时贴身追踪佢嘅，要系啊。我记得有一次咧。他突然间噏咗个英文，叫我买呢一只嘅啤酒。咁我如果再问咧，佢就屌柒我噶啦嘛。 咁我 咁我咧系啊，佢好有霸气嘅，有时都咁我唔敢问啦。咁跟住咧，我就走去七仔。我记得我成个雪柜每样扫晒落嚟，每样扫一样，跟住打开我俾佢拣。佢跟住到最后佢冇一样拣得啱，俾我攞翻走。我唔知嗰袋嘢入边啦。跟住又系中秋节，唔系中秋节，但系要食月饼。哇，扑街啦！点搞呢？唔系中秋节，要食月饼， 自己整过嘅。 唔系啊，跟住揾人求救咯，咪翻殡仪馆嗰度咧，佢有个祭品部嘅，佢咪有啲棋子饼攞嚟拜神嘅、 啊。 我叫即刻焗咯。 哇！ 系啊，我大佬要食到焗咯，焗棋子饼咪即系月饼嗰啲嚟啫嘛，系啦、啊。咁跟住焗咗几个，攞翻去俾佢咯。哇！屌，嗰阵时真系好大镬噶，呢啲嘢冇可能试到噶。 受气受得好夸张。 依家我都唔会讲得出叫人做呢啲嘢。咁跟住咁啊做佢一咁样噏一噏，咁我就做咗蓝博士活。咁亦都导致到我今时今日，我系运用呢一样嘢去引申好多嘢出嚟，赚好多钱。咁我想，其实我又想有个里程碑嘅，咁啊转咗出嚟做。我谂佢传下有知都估唔到，今时今日我做到呢件事出嚟，系啦，即系佢估唔到我做到，即系可以将呢个殡仪呢个叫做系生死教育娱乐化咁样，系咪先？ 嗯， 几有励志我今次呢个新评讲得系嘛，都几励志我。 O、okay、K， 你冇听过我讲，我冇讲过俾你知嘅呢样嘢。 咩啊？ 呢样嘢我冇讲过俾你知。 其实我听过咯。 黐乸线，边度讲过啲嘢？ 我即系背翻出嚟你个新评， 埋藏喺心，我会刻喺个墓碑后边咯。呢段嘢，而你个墓碑好少字咯。就是讲个14岁出嚟做嘢，养咗好多狗，跟住就搬屋。 我费事讲得太动人啦。 冇啦，你根本就人生阅历短，得嗰两行字讲晒，出报道都出唔捻到。 你只手喺度揞咩啊？你做咩摆喺大腿之间？ 见唔见到？ 你做咩摆喺大腿之间喺度揞？ 冇啊！讲起呢啲嘢 high 嘛个人。好啦，唉，真系一小段嘅分享啦、 啊。 我谂大家都年依家年青人，唉，你哋真系我觉得你哋生活喺而家呢个年代咧，实在太唔幸福啦！你以为你好幸福啊？你一啲都唔幸福。 系咩？我觉得佢哋幸福好。 佢恨鬼啊！真系恨鬼啊！以前真系好玩好多个世界，依家你乜鬼都话喺网上边。你有几可行到埋佢面前，亲手摸一下，亲手见，亲眼见一下，你全部网上边见都唔使出街啦。咁你呢一生人，真系讲真，你就咁样由日头，跟住到你最后一日死嗰日，咁你都系咁样。 冇计嘅，真系科技发达。 系啊，唔知会唔会退，唔知几时会去 翻。迟啲搞埋啲咩 AI 啊？ 几时翻翻转头咧？呢、這个 唔会啦， 呢、這个时代。 冇可能。 其實我係好想翻轉頭，其實我係好想呢個有天災人禍，跟住係可以有樓價又冧翻落嚟，還原翻成件事咁樣，係咪係咪唔係咁好啊？咁樣諗。 冇啊！我成日喺度諗。 但係因為要咁樣個世界先正常 翻。搞掂曬啲人類。 依家錯撚曬噶嘛個世界。 係啊。 係啦，有你喺世上已經係一個錯，有一個最大嘅錯誤。好啦，咁啊，今集咧係咁啦，拜拜。 拜。 第一，你有冇後悔支持梁振英先？嗱，你對梁振英都有好多批評嘅，雖然就冇我嗰啲批評咁激烈。你有冇後悔當年支持佢先？ 我就覺得我天真啊！ 你天真？ 我嘅天真就覺得 當時唐英年同佢咧，佢條 一個最大嘅分別， 佢當時成套嘢就攞基層勞工嘅， 呢個會比較照顧基層。唐英年就商家佬， 冇錯冇錯 咁樣。 再加上你知唐英年喺立法會，我哋知 道，但佢有同你傾標準工時喎，梁振英 佢唔止啊， 講到實牙實齒嘅啫。 未選之前兩年啊， 大佬啊，佢係賣咗你，佢難聽啲。 如果嚴格講，就佢都幾叻。在一個我看回雍正的時候的權術即是他為了他知道他自己不夠唐年來的，他就走基層路線，並且兩三年前就做了。希望大家星期六看毓民會客室， 毓民會客室逢星期六10點至11點。